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旁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盛秀和凌元误闯军师府，被陆素琴和他的表姐擒获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巡山的孙知孙茂昌前来求见。那这孙老侠客来的怎么那么巧？这两位少侠客的命运又会如何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姐俩一听，这巡山的孙老头怎么这种点见呢？说呀，孙老伯父应当去接，但是呢，夜晚之间多有许多不便，我们两个人又热销在身。这样吧，你们就请孙老伯父进来，咱们头了说话，让人把二小弟兄看起来，两个人稍微整理整理衣裙，把刀交给丫鬟，跟着到头了。孙茂昌在头道院子站着，两个人过来给行礼，说孙老伯父。孙茂昌一摆手，甭客气了，大晚上您上我们家找我们俩人干什么？哎，这个有点事情要问。我呀是巡山的寨主，我跟这个御楚敲残呐王英，我们两个人呐是每天晚上在这山里边瞎溜达，溜达来溜达去呢，我看见有两条黑影儿，职责所在不得不追，我就追下来了，追到你们这府的左近呐，我把这俩黑人给追丢了。我怕呢惊着你们小姐俩，故此呢我来跟你们提个醒儿，怕有坏人。你看人家会说话啊，人不是说我看见俩黑人我追，我瞧着进你们院了，甭问，俩臭流氓。你这一说，人这俩姑娘这个名誉上有碍，瞧见没瞧见都不合适，不能那么说，明瞅着翻墙进院了，愣说追丢了，进来是找这俩人，不说，说呀给你提个醒儿，怕他进来。邓美玉跟陆素琴两个人对看一眼正合适，正愁没处发落呢，孙老伯父您来的太好了，这两个人呢确实翻墙进我们院了，由后花园进来的，走到二的院呢 我姊妹二人呢还没有休息，故此啊，强整这一刀到了院子里跟这两个泽人动手。所万幸的是呢，这两个毛泽呀本领不高，已然让我们姐儿俩给拿了，现在绑了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发落好，您来正合适，您把他们带走，细细的审问，明早呢押赴了前面天王殿，交与英王千岁、西安侯千岁，怎么样发落，到时候您派人呢知会我们一声就是了。一定是前来探山的，这俩姑娘也会说话，不说是进院耍流氓不能提，一定是探山的，走到我们军师府来了。哦，那就是了，把他们给搭出来吧。人家军师府的人把这小哥俩拽着头了来，孙伯昌有主意，把俩人鹿筋藤着吧往身上这么一穿，这边一滴溜，这边一滴溜，一人滴溜俩出去了，走了。带哪儿去？带到他的住处。小哥俩这一道上一瞧，你这老头长得背头大脑袋，跟南极子老寿星似的啊，自称巡山的寨主，提了我们俩人干嘛呀？今天晚上得过一热堂，不好受。我们俩人啊，别的都好办，到人府里边欲行非礼，这可不能认，这得说清楚了。那不怕跟这两个姑娘啊当堂对质，确实我们是不知道误走他们人家后头的这个闺房。到地儿一瞧，屋里还有老头，这老头问那老头，哎，这俩怎么意思？这俩跑到陆广元府里边让那俩姑娘给逮着了。哦，那依着您的意思呢，我得问问啊。好啊，那咱哥俩一块儿吧。好，说着话顺身上把这棍儿给抽出来，身上的绑绳松开，用手一指屋子里头的椅子，坐这儿吧。哥俩呀松绑之后往这一坐，活动着手脚，心里话这俩老头够份儿，松绑不怕跑，你也跑不了。您琢磨琢磨，孙伯昌跟王英那是什么身份，让你们俩小子跑也跑不了，为什么陆广元的姑娘都能把你逮着？你们俩这能耐能大哪儿去啊？告诉告诉你们俩是谁，他姓王，叫王英，是江南大侠吕留良的徒弟。我姓孙的，叫孙伯昌，我是漳州老剑客薄太官的徒弟。我们俩人在这儿英名是巡山，实际呢我们跟这万龙藏风岛啊不一码事。你们俩人呢不是岛内之人，混进了万龙藏风岛营业之间，够奔军师府，让军师府的两个妞儿把你们俩人给逮住了。所谓何情，到底进岛干什么来，千万不要隐瞒，最好是实话实说，说完了我好考虑怎么把你们俩罚落了，明白吗？哥俩一听，别说瞎话了，那就说瞎话也没用了，两个人从头至尾把话一说，说我们两个人是陶然公的子弟，我是圣玉圣陶然的儿子，这是徒弟凌元圣秀，哥俩一报名，探岛啊就为了刺探岛内机密，要闹好了呢我们打算放火烧一两处辎重，多大胆呢。孙伯昌一听，好家伙，进岛里边多少高人，也不敢说放火烧山刺探机密，那就不对了。刺探机密没事闪大姑娘的绣房干什么去？ 这是误走。我们进院儿四面摸黑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哪儿。起码乌黑的，我们俩打算往头了看看，到底是谁的府地，好放火烧啊！黑灯的院门就开了，这俩大姑娘出来不容分说，搂头就剁。报名没有？没容报名啊，根本就没问呐。逮着了，他们俩也没问，就给了您了，您就给我们俩递到这儿来了。这确实是以往实情。这俩大姑娘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，跟您说出来拿刀就剁，到逮着那具体模样我们俩都没瞧清楚，就知是俩女的就是了。好吧，你们俩这儿等会儿啊，来来来来，喝水喝水。跟这王老头啊，俩人一嘀咕，也不知道嘀咕的什么。你们俩人怎么打算的？我们俩人就看您了。您要非要把我们俩送出去呢，我们俩就琢磨怎么回去见我父亲，见我师父。您要不送我们出去呢，怎么发落呢？也得听您的。要说就此就这么一放的，我们俩再对机会再找地儿放火去吧。还找地儿放火去？凭你们俩呀，不成。你们俩的能为也不够。能为不够呢，据我瞧呢，这个心智也不够。我就不好意思说俩人缺心眼儿就是了。哎呀，眼头里有这么个事情，你看行不行？我说出来呢，你们哥俩琢磨琢磨。您说吧，逮你们俩这两个妞啊，一个叫陆素琴，一个叫邓美玉。这个邓美玉呢，是军师陆广元的外甥，陆素琴是他姑娘，独生女儿。俩这能耐都是跟陆广元学的。陆广元已经死了，死在佟林之手。那么陆广元没死的时候跟我们俩人不错，就算朋友吧。他们家的事我多少知道点儿。陆广元把这两个姑娘啊许配给金龙川的两个少爷。这个金龙川的川主姓杜，哎，这杜川主啊有两个儿子，长子杜林，次子杜茂。这俩人呢小的时候啊挺漂亮的，也习文论武。最早的时候呢，这万隆藏风岛就是陆广元当家。陆广元可就跟西安侯说了，说要想保住万隆藏风岛，必须要联合三川，所以咱们得跟三川结好。怎么示好呢？说我呀得时常的到三川去走动走动。所以陆广元经常出了螺丝湾到金龙川呢找杜川主啊去谈天去，没事就聊聊啊，有的也说没的也说，什么军事啊、农业呀、文的武啊都谈。那么杜川主呢很赏识陆广元这个人，知道这是个能人，文武双全，现在又在万隆藏风岛掌权，也有意结交。闲谈当中，杜林杜茂呢小哥俩呢随父学礼，这帮着沏茶倒水。陆广元灵机这么一动，您这俩孩子多大了？多大多大？说过媳妇没有？这岁数说什么媳妇儿？我打算高攀高攀。怎么？我有一姑娘叫陆素琴，打小跟我习武。多大多大岁数？你要不嫌弃，咱们攀个儿女亲戚，我把我这姑娘给你儿子。老杜一听，我俩儿子，您一个姑娘啊，是给我们这大爷呀，给我们这二爷。你瞧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他还有表姐。 她这表姐呢是我亲外甥女儿，在我们家长大的，叫邓美玉，也跟我学武。这么着，这个表姐呢给老大，我这姑娘呢给老二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好啊，那您再串门，您带来，让他们小小姐们小哥们凑到一块玩，先处处感情，认识认识，那都小男女也不拿这当回事。再串门，陆广元可带这俩姑娘去。呵，这杜传主一瞧这俩姑娘挺漂亮，小美人坯子，打小就能瞧得出来，眉清目秀，挺好看。可就跟陆广元呀定这儿女亲家了。那么两边呢，家大人都同意呢，可就拿这孩子们开玩笑，拿那么开心，说以后你们俩就嫁他们俩。这俩姑娘的见大，有这么一份心思，爸爸再带去就不去了，知道那是婆家。可是杜家哥俩呢，就愿意呀。这小姐俩老来，老不来去又去不了，有72道螺丝弯进不去，万龙藏凤岛，爸爸又不带着去，就恨不得早一天长大了好圆房。这哥俩要不见二美呢，他不动心；见了二美之后呢，他就老思男女之事，可又老见不着，他也得想办法啊。哎，哥俩就想出别的办法来了。俩人啊，家里又有钱，又有武艺，呵，外边寻花问柳，他教了不少啊，社会上的那个坏人。带了这俩孩子自甘堕落，走了下流了，外边的名声不太好。老杜你都管呢，老杜一开始听见还说两句，后来不管，为什么？溺爱，宠着自己这俩小子。慢慢的，陆广元也听了信了，有人给提醒了，说您这亲家这金龙川的这老杜教子无方啊，这俩孩子在外边呵颇有个花名啊，啊，这是不良少年呐。说咱们家这俩姑娘都是好姑娘，给这么俩可有点太难了。陆广元说：“是吗？”陆广元说：“我扫听扫听。”暗含着这么一打听，还真是，呵，这俩小子卧不坐了。说没公然的抢男霸女也够呛，这我得找老杜谈谈。跟老杜一说，说您这俩儿子您得严加管教，说要是两姓旁人我管不着，这日后是我姑爷。可是咱们侠义道，占山虽是违法，那没办法，为的是侯爷的千秋大业。但是现在呢，咱们儿女亲家，您要不管我可管，要让我逮着这俩孩子有作奸犯科之事，可别说我不客气，我可要管教他。老杜是阳奉阴违，您说太对了。我呀是鞭长莫及，儿大不由爷，这孩子翅膀硬了外边跑，我也不知道干嘛去，办了坏事绝不能答应，我肯定得打。您要赶上您也甭客气，您也打，一个姑爷半了儿，这俩姑爷正好，就算您儿子，打死我绝对不说别的。可是呢，暗含着还嘱咐俩孩子，你们俩人可别让你们这准岳父逮着，要逮着他可揍你们。你这哪有家大人这么教育孩子？那这俩孩子更无法无天了，可就躲着陆广元，陆广元又没抓着真凭实据。可回来一瞅，自己这俩姑娘可觉着对不住了，我这不是把姑娘往火坑里送吗？真说的是杜家这俩孩子要不学好，我这俩姑娘不就糟践了这俩孩子手里的了吗？打这儿萌生退婚之意，还得找老杜谈。那么这个万龙藏风岛里边呢，渐渐的高人渐多，陆广元身上这担子可就卸轻了，得出个空来了，有闲工夫呢上金龙川找老杜聊天。 您可最近老没来，嗨，岛里边事儿多呀。今天跟我这喝点，有点事儿跟您说。你说吧，这个孩子们都小，是不是？孩子们都小呢，一直没得机会说他们这儿女之事。那么现在的呢，也都见大。见大呢，我是这么说，我这俩孩子也没管好。女孩家呀，净练，练的呀，天天的，哎，五大三粗的，我觉着有点配不上令郎了。您这俩儿子呀，太优秀了。我姓陆的呢，又有点军务在身的，不能够时常出岛，来一趟挺麻烦。我倒不是有悔婚之意，时代多有许多不便。那您这俩孩子呢？又文武双全，家里的条件又好，是不是？不成啊，要有好人家的姑娘，您另给说得了。老杜能不明白吗？自己这俩儿子不是东西，人家现在有姑娘不乐意给了，他也明白，也没说退，也没说不退，就跟陆广元这么一对付。陆广元一瞧人不松口呢，也知道自己不占理，这事儿等于没谈通就回来了，打这儿可就不去金龙川了。那这俩姑娘心里也烦，为什么？一年小二年大，岁数越来越大，爸爸老不给张罗这婚事。这杜家这哥俩是嫁是不嫁，您倒严呀。杜广元没法跟他们俩人说，说姑娘这么大，为什么不让你们俩过门啊？那俩孩子不是东西，不是东西，您把我们嫁给他们俩。可是自己这话呢，有苦说不出来，那头也没松口。陆广元啊，人称小韩信，这事儿上还真没主意了，等于就那么耗着。这一耗啊，事就怕哥耽误了。那么杜家哥俩是花天酒地，人家可一天不单位，这俩媳妇儿反正就跟那搁着，等于存着，多等过门就一娶。你不来，我们俩人乐在外边耍去，也不催他爸爸，也不催这个老丈人。这陆广元死了，这事儿更没人提了。孙宝昌知道这个事儿，孙宝昌今天就把这当是原原本本呐，跟陵园圣秀这么一说，这俩一听，怎么意思？您跟我们俩说这干嘛呀？怎么着？我们哥俩替杜家哥俩接一手是怎么着？孙部长说是这意思。我说这孙老寨主，孙老侠客，您有什么话您直说，咱别破闷行不行？你们俩要打算在岛内成一番事业呀，这么着不成，没头的苍蝇瞎撞。我打算让你们俩啊，娶邓美玉跟陆素琴为妻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。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幸福像阳光一样》，道山作词，杨洋作曲，熊天平、杨洋演唱。 幸福像阳光一样，人人把幸福向往，只要你心胸宽广，幸福就在你身旁。 幸福像阳光， 就温暖。